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钝角巷乐队2014年成立于北京，风格以 Britpop、Rock 为主，融合了 Electro、Garage、Trance 等元素，音乐热情洋溢，旋律和节奏中流淌着快乐、浪漫与希望。每一次鼓槌干脆落下，每一次指尖冲动下压，用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次心跳，带你融入他们的快乐，体会他们的迷惘。在这下沉的城市，我们为坚持和梦想而感动。 CarMix， 欢迎回来。来，二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对角巷乐队的主唱王一峰， 另外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那个各种乐队的经纪人，然后加新声浪的就是算合伙人之一，叫波波。 我得隆重介绍一下二位。其实波波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很多乐队来我们这儿做客呢，都是通过波波然后他介绍过来的，然后我们也正好有很多的机会认识了很多的独立音乐人。我代表我们的各位听众呢，向波波表示感谢。 谢谢。 那另外一位呢，其实是我应该是很喜欢的，应该是一位乐手再加上主唱吧。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听对角巷乐队的歌，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发的这个整个的 EP， 我是感觉到你们的歌当中有很多清新的元素，在夏天的时候听到你们的歌的时候，能给人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所以呢，今天见到本人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帅的一位小伙子。 谢谢。 今天请到二位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天嘛，聊聊音乐。其实之前有听众朋友问说有这样一件事儿，就是什么样的歌才会火。我今天应该二位都是咱们那个独立音乐圈里边的人嘛，你们是怎么看就是这个歌火，包括它什么样的歌会火这件事儿呢？ 我觉得现场就是能让大家有一个 所谓的G点，就是能让大家搭在高潮的这么一个感觉的， 就是有互动的点。 对，就但是 情感上的碰撞的这种高潮是吗？ 它从歌词，然后到你现场的气氛，都能让你达到一个高潮的点，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感到共鸣。 嗯， 或者你这首歌有一句歌词特别洗脑。 哦。 就比如说那种，就比如说流行歌曲里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这副歌的这个部分，让大家一听一遍就会记住这种。 嗯 对。 王一峰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想说，假如说这首歌它特别火，就是说你必须。这首歌你听了之后你会跟自己产生共鸣，比如说你听了这首歌他讲了一个故事，或者他说了一个或说了什么道理，然后你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事，自己曾经的比如说爱情故事，或者说生活上遇到的什么东西，这时候你感觉哇塞他说太对了，简直就是当时跟我心情一模一样，然后你就天天听，然后一下就跟前段那电影似的，为了联盟，然后那边为了部落，对对对，站着别走，是不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就是这样。 就真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那些歌啊，就是首先我们感情有个共通，然后这个旋律呢和这个歌词我们又能够耳熟能详去传唱。其实在你那首就是那首 Tonight 是吧， 嗯， 我觉得副歌那一部分还是挺有这个感觉的。 对就是自从听了这首歌，我在公司每天都放，然后现在新声浪所有人 是不是 都会唱，然后我们马上就是他们就正好明后天有场演出，对，9号，然后我们就准备所有人去大合唱一下。 嚯， 对，真的都会，大家全会，而且我们还编了一段舞。我觉 得哇，还有舞蹈哎， 就有一段特别适合扭，然后 哎，一峰你这叫火呀。 对对对，我 哎，你把那段能不能清唱两句？ Tonight 副歌是The people have dreamed will never cry and you should take another try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最简单的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这几个连着大家肯定会唱， 对， 然后前面那个一个转音其实我就觉得非常性感的一个处理， 他的声音特别好听。 是，而且就是其实我在独立乐队里边就是很少会听到这样比较清澈的，然后就是那有那种英伦气质的，就是你听到这种声音第一会显得特别比较瘦，然后穿起来衣服特别 帅，对， 然后弹着一首好吉他就在那里安安稳稳的唱歌，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把就是我真的，因为我是算是做经纪人也做了5-6年了，有好多圈里边的朋友，那前天跟博轩我俩一块聊天喝咖啡，我还给他听，然后给好多就是我比较好关系比较好的人，好像果味森、刘子涛什么都给他们听了他们的歌，然后大家的评价都特别高，真的就是都说这个有前途，这个特别好。对，因为我说你看啊，好不容易说想带一个乐队了，就是。你对你也得对自己负责嘛，对不对？ 没错。 对，然后因为你要付出，其实能到现在，然后自己真的有能力去带他们，或者在一块儿再合作，也是缘分吧。 嗯，没错。 对， 一峰是从大学就开始在玩乐队了，在是首经贸的， 对， 读书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当时在那个首经贸上学，当时有那个音乐社社团嘛，然后当时在里面就是大家志同道合一块儿就玩乐队呗。 啊、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跟这几个现在乐队的几个人就聊得很好，然后我们就是对音乐的想法也很一致，然后对喜欢的风格也很像。 虎牌那是几几年？ 就你那 会上大学了吗？14年， 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是吗？ 对对对。 波波你眼力很厉害啊。 这说我多老。 明天出去，一会儿出去，我先给你唱首歌，你看有没有发展的潜质啊？我觉得这个你还有机会，咱回头再聊。 就是尤其这种唱歌好听、长得又帅，就 哇塞！ 完了，那我都不站了。很高兴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对角巷乐队的主唱王一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最适合的是先把我们就刚刚跟大家说的那首《Tonight》先给大家听一下，感受过之后呢，回来之后。你再听听我们在聊他们音乐当中的故事，你会发现哎，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大家好，我是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途家，旅途中的家。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忠，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CarMix 欢迎回来，两位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 嘿，大家好，我是对角巷乐队主唱王一峰。 Hello， 我是他们的经纪人波波。 嗯，刚刚听完这首 Tonight， 然后当时的创作初衷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写这首歌是也是在毕业之后吧，毕业之后当时就是走向社会，然后参加工作，然后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就是感觉怎么说呢？感觉生活很无趣，有些这样。然后，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你走在地铁上，你去看那些人，你就感觉哇塞，这人来人往的，每天上班下班的，就是你感觉特别的，哎，怎么人生就是这样呢？就是那个两点一线的，上班回家，上班回家就结束了。但是有的时候，很少有人去敢再去提及，比如像梦想这样的东西，就是有时候生活就把你这东西都磨没了，你都不去想，然后就更没法去做。后来我就想，我觉得生活不能这样，就是必须得，你如果有梦想，你就去做，你要去做，就今天晚上就去做。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在我们的汽车的媒体圈里边，我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她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吧，然后才开始工作，然后她就说，我现在我忙碌的，就是工作那个状态会让我都连思考的空间都没有。他说我特别想沉静下来想一想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和我的生活是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回头送他一张你的专辑， 好的， 给他听一下。但是我听你的歌里边真的是有很多那个，就是让我能够感觉有一些向上的 浪漫与美好。 对，其实就在整个副歌的部分，词里头歌词也写到，就是如果你有梦想的人是不会哭泣的，然后你如果想要去实现你的梦想，那就立刻去做，然后你肯定会有收获。 对，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实在，就是永远不要说觉得梦想可以拖到过一段或者过很久时间才去。 对， 其实前两天我聊到我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在讨论一个事情，那两个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然后你会发现根据每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不同，有些人就已经没有办法在一起去共事了。 对， 就是我们坐下来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会，我们只能去聊天，聊我们曾经的美好。 对， 现在的生活我们发现共享不了了。如果说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如果为了同样一份事业和工作去讨论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人插不进来，这个时候会很悲伤。所以说听到你这个理想有理想和有梦想，现在就要去做，我其实 说给咱们现在还有时间的人，就是如果你和你的朋友现在大家还都在大概的一个状态下去努力，要不然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不只是丢失了梦想，你还丢失了朋友，这一点我觉得是更值得悲哀的。 对， 哎呀，说的我有点伤感。 我觉得你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就他刚才说他这个经历的时候， 嗯嗯， 就跟我当时完全一样。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本来是一个平面设计， 这就找到共鸣了。 对，我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嗯， 然后我毕业了之后，因为家里本来就是我的学习成绩什么各方面都还好，家里还有关系， 嗯， 我就直接上班了， 嗯， 而且工作待遇特别好。然后我在那个回龙观租的房，然后在牡丹园上班， 嗯， 学设计。然后那会儿工资就是能七八千，就已经不少了。 设计现在很赚的。 然后，嗯，没有，我是刚上班。对，然后 是很重， 然后我每天就是去坐地铁上班，然后回去。其实人在想事情的时候都是晚上。 嗯， 我是一个还比较正能量的人，我觉得白天就是有阳光的时候，就是， 嗯嗯嗯， 我就觉得是希望。但是当你晚上下班挤地铁，你再回去的时候，就感觉 整个人空了。 对， 掏空了， 然后你就会想象他刚才说的那些事情，然后。我当时听的是一首歌，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我每天都听《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 呵， 就谢天笑着，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状态。 嗯， 其实跟他说的大概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我每天是为什么我要这样。我就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演出。 然后最终你不只是看了演出，然后你还创办了一个现在是比较时下流行的非常主流的一个厂牌新声浪。 对。对， 那也是为了一步步的梦想走到现在。 其实就现在这个新浪，这也是因为后来遇到大维之后，也是像他刚才说的， 嗯嗯， 你不管是做乐队还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你要找一个你聊得来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然后才能一块去做事情。我们俩现在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到一起在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其实我们俩都抱着一种不甘心的状态，就是这种不甘心源于你喜欢摇滚乐这么多年了，你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嗯， 然后你必须得在你喜欢的事情上边做成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活着如果不能做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失败的。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如果你都成功不了，那你就更失败。 嗯，我看新声浪这边其实真的是为很多的乐手和乐迷准备了很多东西。我看前段时间推出了这个下午场的演出，是吗？ 嗯，是去年就开始在做这个下午场的演出了。 哦，那因为我是前一段时间才听到的这个消息， 嗯， 我当时还挺震惊的。我说首先这个应该是在整个的一个 live house 或者是这个现场的这种现场演出的这些场地的话， 很新鲜。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有初衷，就是他照顾了很多没有办法在特别晚看演出的这些小姑娘啊，小伙子们， 嗯，没错， 对吧？ 对， 然后那么下午的时间会被利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高的。 对，因为像他们这种比较年轻的乐队，或者是刚毕业的，或者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已经毕业了两三年， 嗯， 又不错的年轻乐队这种，他们的受众多数都是大学生。 嗯， 对，包括现在中国的整个演出市场在看演出这方面还都是70%左右吧。 没错，就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跟我去聊独立音乐，这些人都是很年轻的， 嗯， 就是有一部分也就是刚刚毕业， 嗯 嗯， 大概就是这个状态。而且关键有一点，我觉得任何乐队，独立乐队也好，还是大牌乐队也好，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演现场。 嗯， 演过200场现场的人和500场就会不一样。 对，而且台下人多跟台下人少其实也不一样。 嗯， 对，然后人多人少可能还有就是因为票价。对，就对于大学生来说，下午买票很便宜的，就是会节省很多钱， 嗯， 然后还省了晚上回去打车的钱， 嗯， 就是性价比特别高。所以我们的下午场就是从乐队阵容到票价各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好的， 嗯， 就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费方式。 嗯，聊到现场演出的话，一周过几天会在摩登。 对，我们是在7月17号的下午，在银河 SOHO 的 Modern Skylab 有一个我们乐队的专场演出。 哦， 然后应该时间是在下午2点左右开始。对， 两点左右开始。 就这个 EP 的首发。 哎，那他主打歌 Tonight 下午的话会，你们这有点 稍微远一点是吗？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特别早就开始一块儿对策划这个关于现场布置各方面的事情。 哦、对。 然后，而且摩登 Live 那个场地还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是进去之后特别往里，然后里边 是 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嗯。 就其实里边是晚上的。 对，我们会给大家营造一个夜晚的 特别美好的特奈。 营造一个可以追求梦想的夜晚。 对。 对，没错。嗯。 嗯。你一定要去， 我争取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外面跑试驾，就是被试驾跑。哎呀，这个工作当中，其实我们也丧失了很多乐趣。不过还好，像你说的一样，我喜欢车， 对， 我喜欢开车， 对， 我也喜欢音乐。就是跟你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和在坐在车上摸着方向盘的时候，我都会享受到它给我带来的乐趣。 对，因为就跟你们这几个，包括林川什么这些，就是跟你们几个。又懂音乐的人就是这种，就特别容易。 我算喜欢。 对对，就不是就是说，你懂车，然后懂音乐，或者我们有一点共鸣，就比较容易。 其实 就是， 我觉得我们核心啊，就是包括关注我们这类人的人，大家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比较感性。 嗯， 我们喜欢用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心灵的一些转变。而且也坚信这些改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什么呢？我说我们生活呀，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些年。 对。 我可能来的时候是一张白纸，但我走的时候可能是一幅画。 嗯。 抽象派、印象派，你别管，这是我这辈子我自己愿意染上的颜色。对。 对。 所以我们应该去勇敢的去追求梦想，也去追求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另外，我那首 Lost 我也比较喜欢。 嗯， 那首歌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Lost 主要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大概在快毕业那会儿吧。当时在快毕业那会儿，你会感觉到，就是因为其实大学毕业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我那时候快死了，我首先受伤了。 哦，是吗？你什么伤啊？开车吗？ 不是开车，那因为那时候我学主持毕业的嘛、 嗯， 那时候你会面临很多的去电台的面试，然后我头被磕破了。 我天！ 然后我当时特别逗， 相当于 毕业的时候人家都戴博士帽，然后我头顶上就顶了个小帽。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我能理解那个状态。 对， 我大概也就想到了这个老 师。所以你说你最喜欢听这首。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就是大家都会从你的歌里听到自己曾经的故事，这是 但是 最好的一点。 可能是我这些年岁月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我在听 Lost 的时候没有那么绝望。 嗯， 就它不是绝望的。 对，但其实 我的感觉， 它其实就是表达当时你的一个心态。我们只把它通过歌来表达出来、 嗯， 然后让大家知道。对，然后可能不同的阶段的人听这首歌会有不同的感觉吧，我觉得。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独立音乐这些创作，就是他们都是每一首作品都体现了他当时的状态，爱情、学习、压力，然后。或者是美好，其实都有， 但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人最美好的那段时光，其实最年轻美好的， 虽然迷茫，但是一切都是从由心里边发的。 因为那会儿你是就是大学的那个18岁左右的那个年纪， 嗯， 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你虽然不美好，但是就是失恋什么那些就是有一些不美好，但是你没有面到就是面向社会这个现实里边的那些压力， 那个、所谓悲伤是纯粹的悲伤。 对对对，现在的压力是外在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压力。 现在的悲伤是复杂的悲伤。 现在悲伤是真悲伤，以前悲伤是美好的悲伤。 有些时候你发现悲伤起来，你找不到原因去哭的原因在哪儿？ 对对对， 因为它是你会发现像无数个角度射过来的阳光一样，它在把你刺的去哭。 对。 你找不到真正去 那，但那会儿高兴就真高兴，难过就真难过、 嗯， 还是比较纯粹。 如果说非要跟听众讲点什么的话，就是尊重你现在的生活，享受它， 嗯， 然后不要浪费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情绪。 对， 或许你现在觉得这个情绪是一个低落的，但是在多少年后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有它，证明你还年轻。 对，那个低落其实是美好的，比起很多年以后的你。 对，就是你回忆起来很幸福。 对， 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这几首歌，对角巷乐队的 Tonight， 还有包括我喜欢的那首 Lost， 在他们的微博上面都可以去试听， 嗯、 去感受一下。 包括所有的

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听，这里是大兴。